下去了，我已经乐不出来了。我告诉你，我这、 哎、 我要不是演员出身， 我跟你说啊，这个今天早上话题啊，磊哥想的啊，磊哥是这么想的， 大家赶紧捧我的场。 哎，我们就要看今天早上可能没人互动啊，然后说一说。你干什么事儿 啊 能让身边的人、啊、或者你就是比如你在乎的人 是 笑起来 笑起来开心起来、 哎、 对吧、哎、也可能是你们家亲爱的、哎、也可能是你爸妈、 哎、 对吧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说、啊、可能是你们家亲爱的可能是别人家亲爱的 也可能是你好兄弟 啊 好闺蜜这都有可能、 哎、对 是吧 就比如说你要是说、啊、哎我做一件什么事情可以让磊哥高兴起来你看我就随便夸他两句他就已经很开心了这就是地位知道吗啊就大家可以想一想你做什么样子的事情可以让身边的谁高兴起来 哎 对吧 对 然后呢这个人是什么人啊跟你什么关系你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做什么样的事情跟我们说一说 对您最好是描述一下您做这个事情的这个来龙去脉您别说我隔他一下他就乐了那太简单了 是 最好是一些有意思的好玩的 对 对 对 吧 就是必须得干什么事儿、 啊、 对吧具体的事儿啊你说你一打嗝你媳妇儿就笑啊那也行啊对不对、 哎、有没有打呼噜的都特别开心 就是我们那天聊过睡觉嘛 是啊是啊我突然想起来了呀 有没有就特别喜欢打呼噜的 对呀、啊、他不打呼噜、哦、跟你睡不着那种 哎呦、哦、这得多是什么样的生活环境成长出来的啊 哎呀历练出来的 哎那个 丽媛已经说了啊高磊你不许笑了 啊那个没有那个糊涂旁观者说高磊出了个话题我就高兴了啊好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早上这个互动话题做什么样子的事情可以让你身边的谁高兴起来 对 好北京文艺广播怎么找到呢就是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有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这个搜索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就能就是然后我们就能看到您了好吧 对对对今天大家赶紧给我捧捧场 嗯 有的没的咱们都 说有的没的啊 没的就不用说了哈、嗯、还是说有的吧 哎好 好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九十分的陪伴一百分的嘻哈 好接下来的时间首先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啊随着北京进入春季天气转暖那不少市民选择了摩托车出行。虽然摩托车出行呢可有效的避免拥堵但是进入市区环路主路行驶的行为却违反了相关规定就在今天早上我看到在通惠河北路上啊。 哦。 哎通惠河北路可以跑摩托车吗 它是如果有京 A 牌照的摩托车是可以跑的因为京 A 牌照是不允许上长安街。 和环路是也是不能的我因为我那天看红绿灯节目、 哦、 里面就有交警拦下来一个就是那个人也说我是京 A 牌照的交警说你 京 A 牌照好像是三环以内是不行但是三环以外都可以 我怎么进那个 查一下 那个人跑的是四环呢、嗯、 再确认一下、啊、 大家有没有对这个比较了解的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啊、 是 跟大家说针对两轮摩托车进入环路主干道行驶的违法行为近日最增多了4月16号上午丰台交通支队方庄大队组织警力在南三环主路分钟寺桥开展了两轮摩托电动车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根据北京相关交通管理规定呢摩托车禁止驶入北京2345环路主路行驶、 哦 啊、然后呢进这个闯进行将会面临着驾驶证记三分罚款100元的处罚此外呢京 B 牌的摩托车全天禁止驶入北京四环路以内不含辅路啊违反规定同样属于闯进行违法将面临驾驶证记三分罚款100元的处罚你看这不出来了吗 哦对就是二三四五环的主路 都是不能够走的 主路啊咱们记好了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消息。买卖朝阳区的房屋的市民您得注意了，昨儿起呢，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可以一窗办理不动产登记了，这也就意味着符合相关条件的买房人和卖房人在和开发企业交易纳税登记只跑一次路就能完成房屋买卖所有的手续，当天拿到您的不动产权证。 哦，方便了啊。好，再来关注一下，为了方便患儿以及家长错峰治疗，昨天北京中医医院中医医院儿科晚间推拿门诊开诊了。那小儿推拿是以阴阳五行然后脏腑经络等学说为理论指导，运用各种手法刺激穴位使经络畅通气血顺畅，以达到调整脏腑的功能，治病保健目的的这样一种中医外治方法，既不口服药物，又不打针和输液，也不会给孩子带来恐惧感、恨药感以及不良药物反应，因此容易被小孩接受。目前已经成为中医儿科的颇具特色的常规治外治疗法。北京中医医院儿科推拿晚间门诊时间是每周一、周三、周五下午的16:30到20:00。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季的一条消息了。 哎，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 你看看你这读的，你要读出人家咱们宣传片花里那个谁配的？ 春风得意，花开为……哎，也不是这调是吧？ 人家是一个女孩 哦。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 这一听就没吃早点，我告诉你。 这姑娘谁呀、啊？说这个四月一整月啊，都是北京文艺广播24周年生日季的大日子。我们特别牵手中国话剧的国宝级单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举办了诵读与观剧活动，由听众演绎人艺经典剧本，赢取观剧大奖。那自从4月1号活动发布那天开始，就不断有热心听众发来音频稿件，其中的有的听众真的是非常有专业范儿，绝对是高手在民间。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好不好？ 对对对，我们来听 听。接下来都是听众们给配的这个话剧的这个人艺的经典剧本啊。 没错，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我们听众给我们来朗诵的一段天下第一楼的片段。 你也病着，犯不着发这么大火。说实话，我们俩各有所好，就是不愿意伺候这些个鸭子混账，说话不摸摸脑袋，你们哪个不是吃鸭子饭长大的？你爷爷14岁进京，两条板凳支一块案板起的家，买下这块地那年正好生了你，爷爷给你起名叫茂昌，为的是咱们唐家祖祖辈辈守住这份家业。谁也没说把巨福德给卖了，你别说话，看看你那样，你妈就是生了你落下病死的，不如不要你这个孽障。哼，您这话也太绝乎了吧，没有我您活不到今儿个，你这个不孝顺的东西，你给我走。我不孝顺，你看看这是什么，割骨疗亲。大哥，你唱的戏里头有吧？那是假的，这是真格的。上回爹久病不起，是我割了这么一块肉放在您的药锅里，您才好的。明白了吧？我的肉当药引子，您喝了这病才好的。爹，子熙，我在这儿呢，掌柜的，你得挺住了，大夫这就来了。我不要大夫，去，快去请陆蒙。 怎么样？ 哇， 的确是卧虎藏龙吧？ 哇，这是听众配的呀！ 对，太专业了，是不是？ 哇、哦，这好，一人分饰两角哈、啊。 那当然了，太精彩了，而且是独角戏的感觉、啊。 对对对，后面哇、哦、天啊，这我们的听众啊，听众当中真的是卧虎藏龙，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发来的音频。当然，如果说您听完了以后，你觉得呵，这配的没有我好啊， 嗯， 我也要试一试。那我们欢迎您继续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能够找到我们这里边有那个参与的这个选项啊， 我们也介绍一下哈。 对对对， 那我们的将从投稿的音频当中呢甄选出24位听众作为我们的特邀嘉宾，在4月25号到中国话剧的圣地首都剧场，咱们一起庆贺北京文艺广播的24周岁生日，并且观赏由著名演员濮存昕和龚丽君老师主演的仁义名剧杨麻将。 嗯，哇、哦，这部话剧啊，这个经典的话剧可以说是仁义的看家戏之一。1985年首演，它讲述了美国本德里市的养老院里住着一位为乐的老头和一个老太太芬西亚，他俩呢都是离异者，儿女们从来不探望他们，两人生活的共同点就是孤独。有一天他们碰到一起玩一种叫洋麻将的扑克，一桌二椅，两位老人14把扑克牌，然后呢每一把牌呢都对两个人的心理性格和生存境遇的揭示，这是一部风趣幽默的喜剧，也是一场引人深思的人生探讨。 没错，那怎么来参与互动成为我们的24位特别嘉宾之一呢？您可以关注一下哈，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的生日记菜单当中有四段仁义经典的话剧选段以及经典台词，您的任选啊这个台词当中的一段，通过声音的演绎录制一段音频，时间呢最好是不要超过两分钟，随音频附上您的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诵读小站的汉语拼的全拼 @163.com 这个邮箱就可以啦。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马上看一看如何让其他的人开心起来。 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名和利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世事难料人间的悲喜，今生无缘来生再聚，爱与恨啊什么玩意，船到桥头自然行，且挥挥袖莫回头，饮酒作乐是时候，那千金虽好 能够让身边的人啊，做什么样子的事情能够让身边的谁笑出来啊，得意的笑。 对、 啊、来看看大家，小葵说了，前几天去学陶艺，歪歪扭扭的给老爸做了一个啤酒杯。 嘿，不错。 哇，你想啊，杯子烧好了就拿回来，哎呀，我爸看了以后说，你这太丑了 啊。 哎，但晚上我刷朋友圈的时候，突然发现我爸爸发了一张端着满杯啤酒的自拍，配的文字是闺女做的杯子。 哎， 我看老爸笑得很开心呀、啊、嘴上说太丑，心里还是喜欢的嘛。 我告诉你，这就是中国人的含蓄，他不擅长于就是当着面来夸你说、 哦、 哎呦闺女你真好，你做得真漂亮、哎、我真爱你闺女。但是老爸你能不能听听我们的节目，以后有这样的机会也大声的说出来呀、啊、 他发个朋友圈也算说了、 啊、是吗？ 是吧、 啊、 对，你要是真逼着他当面说，哎呀 还是有点不自在。 对对对、嗯、是不是啊孩子啊、嗯、 是啊小弟又占我便宜。 来看一下啊 ，Brand Z 说了， 嗯， 我果断的替媳妇儿拍板交钱的时候， 嗯， 他特别高兴。比如说那次和高磊去济州岛那次、哦，还有跟大帅去野三坡那次， 哎呦好， 都是当时听到你们广播消息，我媳妇儿当时就犹豫，去是不去啊？然后我就拍板了，去交钱。 哎呦， 我媳妇儿就特高兴。 嗯， 再比如说吧，出国旅游， 女生嘛，看着喜欢的包包啊，衣服啊，他觉得贵呀、啊，舍不得买呀、啊。告诉你啊、哎、我咬碎了牙根我、牙根我一拍板、哦、我等到下个月看到信用卡的时候怎么我笑着我活一去吧。 哎这个呢是很多人都发下来只要替、都会说的啊替什么老婆花钱他就开心了。 交工资。 但是我觉得一定没有那么简单。如果你只是说替他花钱就能买来他的笑的话这让我想到了一个买笑嘛。来看一下这个熊妈妈说了替我儿子打字啊他说、我就知道我帮我妈妈拿东西的时候妈妈会笑。早晨去幼儿园我自己背着书包还自己拿着篮球包妈妈什么都没拿一直走到地库上车都是我自己背的妈妈就一直笑。啊连小区的奶奶都看着我笑。我能让好多人笑厉害吧 厉害。 哼你检查一下是不是书包被反了。 然后就是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自强不息。哎加油啊从背书包开始。 大范儿说了。 哎 我睡觉打呼噜。 啊、 一直被我们家老公笑话。 哎 前两天我突然听到我们家里的泰迪狗狗、打的那个呼噜声比我声。哎呀 哎呀真像、 心里特别高兴 真像泰迪打的 终于有可以给我背黑锅的了 反正你以后就说每天以后在你老公闲的时候晚上怎么又有呼噜声你就跟老公说昨天晚上睡在你身边的不是我是泰迪 那你干嘛去了呀 我在窝里趴着好吧还有各位啊这个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早上说的是你做什么样子的事情会让身边的谁开心起来、比如说有位姑娘 叫静、她说哈我有一次我跟我老公讲了个段子、 注意啊是个段子 她笑得不行不行了我问她有那么好笑吗她说你不懂我就迷茫了估计这姑娘讲完段子她也没明白这段子讲的是啥 那你为啥要讲呢这姑娘这么执着哦她就是看到别的人身边的朋友笑得不行不行的了 她估计她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讲这个段子、估计她老公听出来了段子的含义她而且她笑可能是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这段子讲的是啥 我的天 哎好吧现在大家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时间继续为您说新闻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国际电影节啊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有一些新的现象让我们这个值得关注啊 没错 先来关注一下这个一组数据 是的4月1号中午的12点北京展映单元正式开票传说当中的北影节速度重现江湖12分钟票房900万和去年相比售票速度提高了一倍还多目前的北京展映累计票房已经是突破了1300万元再创历年之最那么5年前北京展映的票房不过100万才出点头五届提升到了这个速度那么成令人是十分的欣慰、那么今年布达佩斯大饭店五场的票房10秒钟就被抢购一空成为了最快售罄的影片、 但是我为什么刚才说到了今年的电影节上有一些现象值得关注呢就可能像布达佩斯大饭店这种电影因为它本身出名也比较早吧 对吧大家都是慕名而来对但是让人意外的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文艺电影也是受到了热捧 那当然 比如说我说一部高磊你能想起它哪一年的 谁呀、 那山那人那狗 哦呦那山大人应该是1999几年的了吧 哎 ,99 年的电影。 99年哦。 他开票后瞬间也被抢购一空。但是你知道吗他当年这个电影上映的时候票房几乎是零了。 哦。 连播映权也卖了不到50万。 哎呦。 所以你看啊有的时候就是来看展映的观众啊现在都是90后。啊一代人跟一代人他的观影思维又不一样了。啊除了这个霍建起的那人那山那狗 啊 还有一个就是盗马贼 是 也是这个他的表现让人始料未及比如说600人的大厅上座率超过了80%哦 哇 啊这要是在一般的电影院 早就可能就爆满了，就是。 其实我们觉得呢，从这两部电影的现象，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好电影，不论经过多少年的洗礼之后，在多年之后还是会受到影迷朋友的喜爱和追捧。 还有一些电影，它是具有一种审美的滞后性，比如说当年的《大话西游》， 大话西游， 对吧？包括这个《盗马贼》，其实是因为当时这个田壮壮，也参加了这个放映室。当时田壮壮看到现场坐了那么多人以后，他非常的激动。他说，当时他拍完了以后，这部电影无人问津啊，竟然只卖出去两个拷贝， 是 就没人买，你知道吗？ 生气、啊。 所以当时田壮壮还忍不住还放了这么一个话，在当年他说，我这个电影是拍给下世纪人看的，没想到这句话竟然成真了， 成真了。到今天是不是大家喜爱他的盗马贼哈？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我觉得像这样的优秀的文艺影片能够在，当然咱们不寄希望于在所有的这个商业片的院线放映啊，但是咱们北京有很多的文艺院线希望能够长期放映，这样满足更多观影的需要。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我们生活的需要。 哎呀，这最近春天到了，柳絮满天飞呀、随风飘荡的柳絮还有杨柳絮啊，给不少的市民带来了不少的烦扰。那么昨天呢，市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内全市要完成30万株的雌株杨柳树的治理，并且将在飞絮高峰期出动高压水车，通过冲刷树冠的方式及时降絮，减少飞絙的后期传播。 好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互动，说一说你做什么样子的事情会让身边的谁来开心起来呢？ 那就把那些不开心都甩了吧。 来看看啊，这个大家的事儿，嘴强王者大宝就说了，那些说给老婆花钱开心的人呢，肯定现在他老婆就坐在旁边， 开心的笑。 我更想说的是，那些给老婆钱花的人，他们居然有钱， 人家都是发自内心的， 是， 对，都是不是被强迫的， 自己有钱给老婆花，经济大权居然攥在他的手里，高磊跟人学着点。 哦，这个是问题的根本呢， 对不对？ 啊，我才反应过来， 是不是？ 你的钱哪儿来的？ 好。 格桑花 Grace 说了，我们家那位外号叫大狗，每次呢，只要我装成猫咪的样子，然后轻轻的叫一声。 哎呦我天哪，哎呦 他就乐了，15年来百事不爽。 你确定他是乐了还是饿了？ 我叫的有点惨 啊。对，我这如果是你这种，我是听你这种叫我饿了，我跟你说咬了你。 OK， 来来来，再好，再还有这个甜甜薄荷糖说，娃儿呢正值青春期，我不唠唠叨叨的时候他最高兴，可是当妈的难免啊，我现在正在改变自己，能一句话的事儿说清楚的事儿，绝不说两句，慢慢学会放下的道理和经验。 对了， 哎， 这就对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先进到广告。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混得不错，穿上绸来了啊！ 是比以前强了点儿，我得感谢这个年月。 就这个年月还值当的感谢？这话听着可不得搭调。 这年月是活着是死都。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记”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故乡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雄心复苏的季节，进口专业级豪华 SUV 全新智步大嵌入机开启超低首付，

而且这三起事故之间相距也就500米，非常近，后车拥堵非常严重，队尾是直接排过了丰益桥。那么这是西南三环的万柳桥外环方向，500米之间有三起事故，后车一定要小心。那么另外呢，南三环赵公口桥西侧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影响了后车行驶，车道沟桥西向东有两车剐蹭的事故。那么另外，京哈高速四方桥东进京方向最外侧车道有三车事故，后车是短暂排队。好了，希望大家伙儿，尤其是我们的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开盘于每盎司1346.01美元之后小幅上涨至每盎司1349.35美元转跌，晚间的最低至每盎司1337.55美元之后反弹，随后围绕着每盎司1347美元附近震荡。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347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初春时节来菜百首饰做最时尚的搭配达人，菜百首饰上新了多款春季新品，颈肩跃动春色精致黄金铂金 18K 金的小克的重量的项链和链条，凸显了百搭百搭的造型，春日彰显了万上风情，搭配手镯手链百变潮流，心随手动，让举手投足之间更显优雅。还有成千粒的璀璨美钻更是见证了恒久的真爱，浓情蜜意婚庆季，更多精彩内容和新品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咱们互动的话题是说，如果你做什么样子的事情可以让身边的谁开心起来。 对 啊，然后看一看有一位叫做这个永远期待的朋友就说，我老公说了，我闭嘴不说话的时候他最开心。 我也觉得是。我为什么这么冲动呢？ 哎，这孩子啊，因为他说我不上班，白天就我一个人在家，晚上他下班回家以后呢，我会把一整天的事儿都跟他说，他从来不说话，他就是听，听完了以后他就说，哎呀妈呀，我听着都累，你闭嘴不说话的时候最可爱，我也最开心啊。但是其实说实话，永远期待，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因为什么样的情况 啊， 一个人在家里没有出去工作或者是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这个状况呢，尽量不要持续太长时间。 对对对， 特别理解你那种状态，因为你一个人在家里待了一天了，特别希望能有一个伴儿回来跟你聊一聊。但是你有想过，他可能在外面已经忙了一天了，他可能已经累得很累很累了。 对， 然后回到家以后呢，可能就想安安静静玩个看会儿电视， 是 玩会儿游戏，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啊。然后这个时候，你看，这个时候两个人的需求就产生了。冲突 矛盾 和冲突。那如果时间久了，你看现在可能老公是迁就你，你理解媳妇儿吧， 是 你就说，但是毕竟他在忍， 对 啊 我也在忍 啊、哎呦， 真的，你想想，他本来他就对， 没事， 忙了一天了，回来还说 其他老公不一样 啊， 你是神龟。 你能忍好吧啊，来 我都千年的修炼了是吗，我 的天啊，对对对对，你没问题的啊、哎、好， 来这个 Aaron 就说了，刚上大学、嗯、第一节英语课， 嗯， 老师让我们上台用英语做自我介绍， 哎呦 introduce myself 那种， 哇，哎呦我天哪啊！ 我当时特兴奋， 嗯， 说到我兴趣爱好的时候，我突然卡壳了， 嗯， 因为我不知道羽毛球怎么说。 来，高磊跟他说羽毛球， 羽毛球怎么说来着 ？bad 哎 bad 啊，我就 badminton 啊，不啊不是，我就好还维他命，还 badminton 啊，反正 你先你往下说啊。 然后我还傻傻的问站在一旁的老师 啊， 然后老师只管笑，就是不告诉我 啊。 我当时一狠心脱口而出， 嗯 ，I like playing 羽毛球 啊。 注意了，全是标准的外语发音。 哎呀， 我说完以后，老师笑的就腰都弯了，同学也炸了锅了。 好的，你家伙啊，来查一查羽毛球怎么说，来来来， badminton 什么什么，怎么就你继续想想 badminton 啊 badminton 维他命 不是 badminton 啊， 哎你别让我在这出丑了、啊、行不行，你们大家伙现在一个都不发了，我告诉你， 哎你别发， 都看都看我笑话是不是、羽毛球怎么说 啊 badminton 呀呀哎呀哎呀，发的这个流畅啊，好，来来来来，再来看一下啊，那个还有其他的朋友， 谢谢帅给我查出来了。 哎，好，那个索菲亚陈就说了，两位高帅小伙，我来说一说有一次我给家长买东西的经历。去年呢，给爸爸妈妈买，每个人买了一个最新的 iPad、iPhone。 哦哟， 你看人家这孩子， 这大手笔， 你给你爸你妈， 我哪有钱呀？我 就天买。你媳妇儿给你爸妈都买过什么？只修了。 我一时半会儿我都想不出来。 没有，人家买 iPad、iPhone 啊，然后说他们也没笑出来，就嗯啊了一下 啊。 我开始还是有点怀疑，是不是他们不喜欢呀？过一段时间发现我们的亲戚、他们的朋友什么都知道了，有的碰见我还夸说：“哎呀，你看你这孩子真孝顺，是不是给你爸妈买 iPad、iPhone 了？” 对啊。 哎呀，你看这孩子是不是给你妈也买了？ 是是啊。 说你看，这就是中国人，他确实是含蓄，就当着面你给他的时候，他说瞎花钱，买这么多贵干什么？ 哦， 我买了100块钱手机，不照样用吗？ 哦， 然后回头就跟亲戚朋友说，我儿子给我买的 iPhone。 我妈可不这样， 你妈是 就给我妈买手机的时候， 嗯， 然后我妈说，嗯，我看不上那牌子，然后就直接， 嗯， 哎，这样吧，你就给我买一个，就那个牌子，给我和你爸一人买一个情侣机。 哦， 真的是，你想当年是2000几年，我刚工作没几年的功夫， 哦，那时候还没女朋友， 就摩托罗拉那牌子， 那时候没女朋友吧？ 有， 就是现在这位吧？ 不是 哦，干嘛呀？没事没事， 一个2000多呢， 啊、 加起来就5000多。那时候我才挣多少啊？2001、2002年， 哎呦， 翻盖的那时候可流行了。 然后这就阿姨张嘴就要 啊， 这好呀，我太佩服阿姨了。 然后没使半年，不知道哪儿去了。 你好， 我爸一直到使着呢。 哎， 一蓝一红， 我喜欢阿姨的这个性 格，我记得特清楚。 你主要是记得价钱， 我告诉你，真太过分了。 哎，没有。又开始控诉大会啊，来看看这个雅和园说了，我调侃对方的特点，起外号的时候，比如眼睛小的，我叫人家这个小什么，就起个小外号啊，还给一个女孩起外号啊，然后等等，我媳妇儿和我妈就都会被我逗笑。是这样啊，你这个你是逗笑了，但是千万别让人家女孩听到啊。 对呀、 啊、对， 多伤心， 嗯， 是吧。好嘞，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一说的一个话题内容是， 哎，说一说你做什么样子的事情会让身边的谁开心起来。 嗯，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哎，接下来要说一说体育啊。那要说到体育的话，我觉得先说一说我们听众当中的一位体育爱好者， 他要送给，就是因为今天是他的妈妈62岁的生日，就是我们的葛大爷8827，也是我们听这个老听众了啊， 是 几乎应该听了快3年了吧？ 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啊！ 他说我从我妈妈60岁生日开始的时候，每年送他的礼物是什么呢？就是北京国际长跑节的奖牌。 哦， 人家今年等于又拿奖了， 是吧？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位体育爱好者， 真的是半马跑下来不容易啊！ 哎呦， 坚持就是胜利啊！ 哎，绝对要送上我们诚挚的祝福啊！祝咱的妈妈身体健康 啊！你也越跑越快。 哎，好，接下来时间咱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天晚上其实进行了一系列的重要的比赛啊，体育比赛，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说一个失望的吧，或者比较失望的，就是 遗憾的， 就是在今天早上凌晨的时候，女足亚洲杯啊，中国队对阵日本队啊，最终我们是以1-3被淘汰了。我看这个比分就确定一下啊， 1-3 是被淘汰了，所以这个心里啊，哎，就无缘决赛吧啊。 对，其实已经很努力了，也很接近了。 对对对对对对，当然说，所有我看到媒体的评论都是说，我们可能真的是在技术上是跟别人是有跟他们是有差距的。 对啊，就上个世纪90年代孙文那一波球员的时候，他们的技术确实是世界顶尖级的。 嗯， 所以才能够拿到奥运会的亚军，世界杯的亚军。 所以，我特别想说一句啊，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在看这些新闻的时候，我心里最难过的是什么吗？就是我看到每一个女足姑娘们，她们黝黑的皮肤和那种就是长期的在太阳下暴晒所对皮肤带来的那种伤害，干燥黝黑的这种皮肤的时候， 消瘦的身旁， 对对，我真的是心里难受。我想哪个姑娘不爱美，对不对？哪个姑娘不爱美？但是她们选择了女足，选择了足球，然后她们也为此付出了，我觉得是这个阶段美丽的代价。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他们成绩如何，我们都应该支持这些姑娘们。 但是我们要看到的，他们的成绩已经是亚洲杯的四强， 对，而且他们已经进入到了世界杯了， 这很厉害了。 对啊， 对啊，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另外一个消息啊，就是昨天晚上进行的亚冠的比赛。亚冠这场比赛我们昨天说到，如果只要恒大拿一分就可以提前，就可以这个同名出线嘛。结果最终呢，恒大是3-1战胜了日本的大阪樱花，以头名出线。 太厉害了， 哎，以小组第一名出现。然后呢，光说比分没意思啊，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比完赛以后日本媒体的一些球迷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些留言吧。 他们 来读一读啊，就是其实我们说咱的球队输了，咱们不是也吐槽吗？他们球队输了，他们也吐槽啊。他们是这么说的，以后不想踢亚冠你们就别去好不好啊？然后还有这什么这个想着奖金和过密的日程，有种种理由就打国内比赛来劲，是不是？怎么着，你们也是 J 联赛的代表啊，参加这比赛就没有一点自尊吗？ 哎， 发现大家吐槽都很狠啊。 他们这球迷的这个观点就是说，在国内联赛可能是奖金拿的比较多，所以表现比较好。 可能是就是说大阪樱花可能在国内比赛就比较就内战内行啊，外战外行，就这样的。 结果到外边打亚洲亚冠就不使劲了。 哎，其实当时说实话，这些年广州队给日本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对，基本上去了以后就打日本队打的都可痛快了，你知道吗？所以日本队就是尤其是对阵广州的时候都会觉得广州队又来了，广州队又来了。 不是说亚洲的最高的这个联赛水平就是在日本吗？ 是这样，是这些年，但是这些年随着广州恒大的他的强 崛起 和那个崛起，就是最起码他有的时候在一些重要的比赛上面啊，这个广州恒大还是能够拿出好的成绩来的， 就是也算是凭借着外援的力量和能力， 就总体的建设吧 这面上还看得过去， 哎，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对对。当然，另外还有一场重要的比赛，就是说一说昨天晚上的就是中国男子职业篮球赛男职篮的比赛，总决赛的第二场，继续在浙江广厦的主场进行那其实，在浙江广厦的主场已经浙江队输了一场， 是啊， 对啊，那昨天晚上打到加时啊，107-107打到加时，我都下了演艺群会了，回家还在那打，然后你知道吗？都快10点了，然后还在那打加时，最后浙江队确实又被 击败了啊，辽宁队再下一城，0-2。现在 这个主场的压力是不是太大了？如果主场是连续两次都丢分的话，接下来再扳回的可能性，我觉得真的是微乎其微。 对，因为你马上要到人辽宁队的主场， 又接着人家辽宁的两场主场啊， 对啊， 对吧？这直接4-0就拿下了呀！ 哇、哦，这个好！ 哎呀妈，怎么让我说的那么痛快？我不是辽宁粉啊，我不是，我谁都不是啊，我就这么瞎说。 没有没有，你说的这个确实是，因为尤其在主场。0-2落后的情况下，想要翻盘的确是 很难， 给自己挖了一个很大的坑。 对， 啊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是这个，不管他们两个对谁赢啊，都将会诞生新的 CBA 王者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你还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说一说你做什么样的事可以让身边的那个他笑起来。 喜欢用我的音调唱出你的味道，这音调有着感觉甜蜜。100种言语知道，爱有一个声道才明了，是你眼神传来的暗号，太多的幸福报道拼凑爱的美妙，笑一笑投入你怀里然后撒娇，不需要别人来讲，把爱紧紧抓牢，这一秒决定拥抱你给的美好，爱情是你独特的伟大，在我心中微笑别人走不 来看看啊，这个艾瑞克森还跟我们一起在评论着，因为他也是一位这个 球队 的球迷爱好者啊，而且是玩到了专业水平。接下来咱们北京台的体育台做节目 哦，是吗？ 啊，非常专业的啊，人说了，他说了，日本这联赛整体水平确实不低啊，但是呢，他主要是高在就是在一些联赛的体制设置上比咱们这边的要高很多啊。 哦， 好，接下来说一说微这个开心笑的事儿吧啊。 来看看美美美说了，拍我亲姐马屁的时候，头做的好看不好看，新衣服买的好看不好看，不论别人怎么评论，我就是一通的夸呀，天花乱坠的我就夸呀， 哎呦 根本不符合事实我也就夸呗，从外在升华到内在的气质，夸的家里人都乐得很无奈，拍的我亲姐脸上全是得意的笑，他这一得意我心里就有谱了，大红包一个个的都砸向了我。 你说说你这个小心眼儿，我猜你个儿不高啊，你这个劲儿都用在心眼儿上了，被注意的，你知道吗？开玩笑，当然是那个什么，所以我经常会跟。我经常会发现女生之间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什么呀？ 就是女生比如说之间她们买了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明明在旁边看着她戴得很难看，但是就一定会有一群女生在旁边，哇，你这个好漂亮，真的挺好看的，哎，这个挺好的，挺适合你的，不错不错不错。我当时就在那想，这群女生什么心态啊？你们是，我觉得好看吗？ 他们心态就是终于花钱了， 不是， 而且花了钱还不适合你，哎，该 穿出去以后很难看吗？哼，我就要你穿成这样跟我一块出去逛街，我就是最美的那个。我们两个，我们有没有 但是我很好奇，你为什么每次都跟一群女生在一起？ 我们来看下一条啊。大迪迪说老师辛苦啊，当老师辛苦啊，说很多人对老师这个职业有误区，都说我们有两个大假，可是谁知道我们每天早上7点就要到学校，晚上6点才能下班，一天11个小时还要面对一堆熊孩子，处理各种事件，所以每天开心的时候太少了，只有发奖金的时候才能让我们乐上几天。 说了发奖金，这边还有一个呢，当然了是家里边发。山尼就说了，每次给我老公发零用钱比预定的多那么一点点的时候，他都开心的跟朵小花似的，还是个很容易满足的人嘛。比如说预定这一个月发1000块钱，发1010块吧， 哟， 10块钱。 磊哥，你的生活水平就是这个样子是吧？每个月就一不小心又暴露自己了，一个月就1000啊。 你看我吃饭都在台里，早点呢他也都在家里都买好了，就晚饭有的时候吧我痛劲儿在台里叫个餐呀什么的， 加油加油的钱， 加油 吗？ 加油 哪儿有啊、哦、他都加好了让我开。 哦，我家油钱都弄不出一点来。 没 有 零钱。哦，不是，是这样，他储值有一张卡、哦、我花多少他都知道。 哦，那你就拖着这个私活的钱。 私活、我有私活吗？我有私活吗？ 来来来，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你这么说不是制造我们夫妻矛盾吗？ 啊，没有没有。 什么时候有啊？ 我主要不是想制造夫妻矛盾，我想制造领导的矛盾。来来来，看一下，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你还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初春时节，来菜百首饰做最时尚的搭配达人。菜百首饰上新多款春季新品，颈肩悦动春色，精致黄金铂金 18K 金小克重项链链牌，凸显百搭造型，春日彰显万上风情，搭配手镯手链，百变潮流，心随手动，让举手投足之间更显优雅。还有成千粒璀璨美钻，见证恒久真爱，浓情蜜意婚庆季。更多精彩内容和新品，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 好了，关注一下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初赛已经于上周末开赛，200余名华语播音主持人才走进落地赛场比拼才艺和专业技能。现场北京电台各专业广播负责人以及北京电台知名主持人坐镇评委席，全面考察选手职业素养，挖掘选手潜力。初赛最后一场落地赛事将于4月21号举行，大赛音视频评审工作也将在本周展开，初赛晋级名单将于4月底揭晓。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理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参与哈。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的消息。今日由让雅克阿诺监制、哈斯朝鲁执导的传奇冒险电影《战神记》发布了推广曲《战神》的 MV。 电影呢是由陈伟霆、林允、胡军、倪大红、李光洁等主演 啊，他的推广曲是由大张伟唱的啊。 嗯， 好，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部电影啊，周全导演的电影《西小河的夏天》接连入围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对 注目未来单元和第25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且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单元公开放映。 刚才咱们不是还说到了这个全国的艺术电影的放映联盟嘛？ 嗯， 接下来就是一条好消息了，淘票票啊，昨天呢正式宣布加入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成为了合作单位之一。未来三年内，淘票票呢将投入3亿元扶持资金，制作并且推广20部艺术电影，并且联合阿里影业、坏猴子影业、优酷电影和北京文化等多家电影出品方共同打造投资制作宣发放映的全链路艺术电影的推广模式。 嗯，再来关注一下，优酷网最近表示说将联合多家知名网络电影公司进行内容自查清理行动，复查在线网络电影，如果发现涉及封建迷信、价值观导向偏差、集中过度展示人性阴暗面、篡改名著以及歪曲真实历史人物等的影片，将会立即处理。 另外呢，原创的童话芭蕾舞剧《九色鹿》将于4月23号到25号在北京天桥剧场正式亮相。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个游戏嘛。微信官方宣布将于4月21号举办第一届微信小游戏跳一跳大师赛。这次赛事将汇聚全国30名跳一跳顶级玩家在广州进行巅峰对决。在参赛选手当中，一名叫做曹子成的主播。 嗯。 好，播音主持人吗？ 哦，有可能 啊，曾经创下过历史最高分54694部。是那个游戏，是不是就是摁着根据他摁屏幕的力度，然后那个小就有个小东西嘚弹到下一个平台上，然后嘚再弹到，就是你不能掉到空里，就跟我们说有的时候跳那个石头一样， 哦、 跳到这块石头，这块石头，这块石头， 没玩过， 没玩过是吧？啊，我也觉得看着好无聊的样子啊。 来啊，接下来我们要送给大家一首歌曲了。不过这首歌有渊源，微笑就说了，今儿也是我婆婆的生日，刚刚给她打了电话祝福她。我婆婆喜欢《卷珠帘》这首歌，能够送给她听吗？送给她。 心上，花间透过思量，沾染了墨色烫。 家门都繁华，也经历窗纱微微凉。 哎呀，在这个把这首歌送出去之后呢，我们就读一条微信吧。一位叫糊涂的旁观者说，就是你们两个啊，我跟你们说，你们两个人啊，嗯，你们两个人太厉害了，我跟你说，两位爷，你们就是，嗯，刚才不是你们读了一条微信吗？ 啊， 说这个，这个男的给女的买买买的时候， 对， 你们俩问了个问题，你钱哪来的吗？ 对呀。 你们知道吗？就在刚才，我拉着我媳妇儿，因为我前段时间上个礼拜刚给她买了个包， 啊， 然后这个时候你听了你们的话，我媳妇儿反应过来了。嗯，拿白眼瞟我，你钱哪来的？你们两个人坑死了！ 哎，我们俩赶紧跑啊！ 雄心复苏的季节，进口专业级豪华 SUV 全新吉普大切诺基开启超低首付，或3年零利率金融聚会，更有20000元置换补贴，一步到位，豪华升舱。详询 Jeep 经销商。 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欢迎您。 想买橱柜，价格好贵。 4月21日起，来科乐厨房门店，皓月爱贝橱柜3米套，一步到位，超实惠，另加999元送科乐厨盆龙头，前200位再送锅具。详询800-820-2628。 春夜时节，从不担心天气与路况，因为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更多安心，更低油耗。现购买 Jeep 指南者及自由光至高享购置税、交强险、车船税等5大税险减免，详询 Jeep 经销商。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刘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你好，刘工。 哎，主持人你好。 哎，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啊， 好的。这个咱们先说说京津冀地区的天气。由于没有冷空气的活动，京津冀地区的能见度是逐渐转差的。现在呢，这个北京、天津啊，以及河北周边地区啊，能见度基本上都在4到5公里之间。河北的中南部呢，能见度还会差一些。不过呢，随着气温的上升，扩散条件逐渐转好，能见度呢也会逐渐转好。尤其是下午偏南风啊有3-4级，在这种情况下，扩散条件进一步这个转好，所以说呢，能见度也会转到6到8公里。不过呢，这种情况只是一种短暂的 那么这几天呢，没有冷空气的活动，每天的能见度，尤其是早晨到上午，这个基本上都要维持在3到4公里。河北中南部地区呢，恐怕也就是1到2公里的样子了。但是气温呢，受暖气团的控制，基本上都维持在27、28度，河北中南部地区还会略高一点。那个，从这个周五夜间开始，北京呢又有冷空气活动了，后半夜会给北京带来一次小到中雨的天气过程。那么到了周六呢，有可能雨量还会大一些，这时候能见度才会被这个转好。所以整体情况来看，这个周六的气温也会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预计啊降温幅度要达到10到12度之间。所以呢，周六出行的话，大家一定要添加衣服。从全国情况看呢，跟京津冀区域啊都差不太多，大部分地方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是早晨能见度差一些，但是话呢不会影响交通出行。那么有降水的地方呢，主要集中在西藏中部的部分地区，这个地方呢有小雪或者已加雪。新疆北部、西南地区、中南部还有海南岛，东北地区的中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呢海南岛的东部局地有大雨，尤其是在这个西南地区、中南部和海南岛，有些部分地区呢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那个新疆北部呢和内蒙古西部还有东南部这些地方呢有4到6级的偏北风，南疆盆地和内蒙古西部这些地方局地有扬沙或者浮尘天气。总的来看，整个中国大陆总体天气是不错的，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不过呢，从周五夜间开始，又有一次冷空气活动，影响这个中东部地区。这时候呢，会给中东部地区带来一次降温和降水天气过程，大家一定要及时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刘工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最新的介绍，谢谢您。 好，再见。 好，再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的北五环东向西方向上清桥东侧，距离京藏出口300米处是发生了货车的翻车事故。目前的事故车辆已经是被倾拖到了应急车道，现场恢复了外侧车道的通行。那么清理散落的货物呢，还需要一定的时间，预计短时间内交通没办法正常恢复，对早高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么另外，北五环东向西方向来广营桥到上清桥也是持续车多，建议大家绕行。同时呢，北五环的反方向，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上清桥西侧500米处有故障车，加剧了早高峰的拥堵。目前的后车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功德寺桥。今天早上起来的事故比较多，而且呢是车也比较多，希望大家呢一定要耐心等待一下。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拥堵路段。紫竹院路紫竹桥西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两车追尾事故，后车是比较堵的。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四元桥到五元桥路段受交通量大的影响，目前的交通运行压力非常集中。另外，受西直门桥区车多影响，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西北二环外环方向安定门桥到西直门桥东向西持续车多拥堵，建议后车绕行路况比较好的平安大街。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 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Let's go, hey!Super thing, hotter than the sun in the south of Spain. Got me soon as I walk through the door. Oh, my pockets started tickling the way she dropping low that thing. Got me wanna spend my money on her.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咱们互动一个话题，说一说你做什么样子的事情会让谁开心起来。哎，咱们一起来聊一聊看看啊。很多人默默说了，每天早上我心甘情愿的6点起床做饭，让老公再睡一个小时，他就会开心一天。 真是 真好。 对， 你要这样做的话我也会开心一天。 跟你有嘛关系？ 说慢慢的呢，我就会体会到什么叫做平凡的爱情。 对， 每天我把我的妈妈宠得像公主一样，她就会一天都开心。 真是， 我就慢慢体会到什么是孝，什么是顺。每天都陪儿子疯，陪他玩，陪他成长，他就会每天很开心，时不时的抱着我的小腿说妈妈我爱你。慢慢我就体会到什么是陪伴的美好。然后我渐入家庭中的各种角色，我每天都会对着自己微笑。 特别好， 我说的特别的好。 就是你知道，他当你念到抱着他的小腿说妈妈我爱你的时候，我脑子里反映出来的是什么？ 是什么？ 再过几年就会抱着妈妈的腰说妈妈我爱你，再过几年变成大小伙子的时候抱着妈妈的脖子和肩膀说妈妈我爱你。多浪漫的一件事儿啊。 我觉得这条微信读早了，可以作为结束语，你知道吗？ 鼓励大家再发一条。 对对对，说的特别的好。你看他在每一个角色当中做的每一件付出都会让对方去开心， 而且就是平凡当中的小事儿。来看看火火就说了，我们家老公性格特别好，长得呢也是特别好。我形容一下哈，我们家老公呢长得就是黑高瘦版的王宝强。宝宝， 黑高瘦版的王宝强。 王宝强已经够黑了， 对， 够瘦了，唯一就是矮点， 更黑更瘦的王宝强。 对，每一次我一夸他，你哎长得跟宝强宝宝日的一样的帅。我老公就美得屁颠屁颠的。 哦， 挺好的是吧？只要大家喜欢就行。 你老公真的是心大啊。来，那个大兔子们说，大帅你好，打扰了，请问今天的话剧是谁主演？我们不演，不是我们演，我们主持人只周六下午的3点演。 对，应该说下一场就是本周六的下午， 21号下午的。我要演文学，一个正直的男青年。所有人都说妈呀你怎么演。 对呀，你哪里正直。难受的李小胖说了，我儿科大夫一名，我在家什么都不干。为什么呢？因为工作忙啊。 对对对，儿科，哎呦， 对啊，早出晚归的没时间呀。我要是能带一天孩子，嘿嘿，我老公我爸我妈还有我闺女能高兴3月。 哦， 就证明有多忙 多忙。这些医生真不容易， 尤其儿科的。 对 对。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互动交流啊，说一说各位还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继续和我们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那怎么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一个微信叫有个叫公众号，公众号里边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一起来说一说旅游方面啊。平安故宫之故宫地下库房改造工程已经启动了。 平安故宫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故宫博物院地下库房改造及通道工程昨天启动，未来将实现对不同质地的藏品区分湿度和温度进行保护。 哎，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了，这次改造工程就是为了完善地下库房结构，改善地下库房的防水措施，消除地下库房潜存的这个叫渗漏等安全隐患，提升设备的运营能力啊。其实说实话，这个故宫的地下我一直觉得会更神秘一些。 地宫对吧， 它一定会不会有密道啊什么的。 我觉得应该是会有的。 肯定有，对 吧？有，他们是有一条密道从故宫然后养心殿一直修到了故宫，不是修到了景山，就是那个咸那个 就是我知道后面那个看故宫最好的那个山嘛。 对 景山上面是吧， 景山。然后呢有一个皇帝不是上吊自杀了吗，就是从那个地道出来的吧。我也不知道，我瞎说。 我天哪，蕾蕾 啊， 故宫的密道你都这么熟， 我又没进去过。 你是谁？ 下次哎，有机会。 爱新觉罗高磊， 我告诉你，我组织还真是满族 啊，真是啊， 真是，因为我们家， 哎呦我天哪， 是从东北过来的。但落脚在了这个平谷 然后、就是、祖上从东从那个就是反正满族那个当年的地界搬过来的。 对 对不对吧， 是 哎呦我得见到这叫皇族后代。 你得脱衣吧， 我这心里。那您是什么旗啊？ 我不知道。 您是这个纯黄旗是吧？ 香黄吧。 您是蛋黄吧？ 满黄，我这鸡蛋黄，我 你还别这瞎掺和人满族的事儿啊！来看看，还有再来说另外一个消息啊，朗月书房打造都市人的文化家园。 如果您在朗家园附近工作或者是居住，我们呢给您推荐一个好去处。去年11月份开业的朗园梁月书房，这里呢可以读书，也可以交到有共同爱好的好朋友。 哎梁月书房呢由朗园和这个朝阳区文委联合创建，主体建筑分为两个部分，位于长安街畔啊朗园北门的北书房，面积70平方米左右，由以前的门房和保安宿舍改造而来。另外一部分呢位于园区内部的16号馆余舍演艺空间啊南侧的玻璃配房，被大家亲切的称为南书房，面积300平米，前身是万东医疗设备厂的大食堂配房。那么经过了这些改造之后呢有图书20000余册，大小桌子15张，还可以提供咖啡简餐，目前已经深受附近社区居民和上班白领喜爱的文化家园。确实是城市当中有这么一个位，坐去看看书，聊聊天 啊， 谈个生意 生意就别谈了吧。 哎呀，到了一个书香的地方，是不是？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这个书房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将阅读与电影、与艺术、戏剧乃至于饮食相结合，让大家能够把一本书读后，感受到其中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也把书房有限的物理空间变成了更广阔的文化体验和交流的平台。 哎。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数据啊。今年第一季度北京市的旅游投诉情况共是600件，那同比去年降低 18%， 这其中涉及旅行社的投诉是394件，同比去年增加 16%， 服务质量降低等问题是针对旅行社的投诉热点啊。 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昨天午后呢南风是比较明显的，更加有利于污染物的区域输送，预计啊今明两天天气形势稳定，扩散条件持续不利，能见度也整体呈下降的趋势。那么从前几天的花粉浓度监测来看，目前城区的平均花粉浓度稳定在偏高的水平，并略有上升，部分地区甚至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那么请过敏人群呢远离花草繁密的地方，随时随地的做好防护。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了。 爱了70也没有什么道理告诉你，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Don't worry be happy。 来继续看看这个让大家快乐起来的方式啊！如果自己能嗨起来，那是最好的。如果嗨不起来，而且这不光自己嗨起来，还能带着别人嗨起来，那就更好了。像萌娃说的啊，我呢带孩子学古诗 啊， 快乐彼此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来看看成果啊！诗词大会，一个女孩输了，她哭了 啊。 结果儿子在电视前看着就说：“没事儿。”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哇， 娘啊， 他能够把自己所学的运用出来，这太厉害了。 对呀、 啊、我记都记不住、 哎、对吧。你看啊，还有如果叶， 我真的是记都记不住、 哦、记都记不住是吧。你看人叶子渐渐多了，人走在路上看到树上发了绿叶了以后、啊、是吧，人说儿子说：“哎呀，真是绿肥红瘦啊。” 哇， 哎呀，然后去朋友家吃饭啊，我去公司打卡了，然后呢就是回来大家都吃完了， 嗯， 结果儿子就跟人说：“哎呀妈妈你可回来了，我停杯投箸不能食了。” 哎呦 妈呀，这个是小天才啊。 下一届诗词大会咱们家宝贝儿去报名参加。 对呀、 啊， 就看他这应用能力，你关键是人家可没就在生背啊。 那当然了， 这棒棒的，这就越棒棒的。 哎呀，像这样的这个孩子宝贝儿，咱们是不是有机会可以请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啊？ 真的是啊， 对，一起聊聊天。 哎， 小维说了，我的高兴就是高磊大帅念到我的互动信息，我心潮澎湃， 嗯， 欢喜满满呐、啊， 嗯， 我每次陪伴父母的时候，父母最开心， 嗯， 虽然他们嘴上说，哎呀，你们不用总是回来啊、 嗯， 我们身体都挺好的，不用惦记，但是每次回家，我都能体会到父母内心当中的期待，我也努力利用各种的休息时间多陪陪他们，一起出去旅游， 嗯、 教父母玩 iPad 玩微信。自从有了微信之后，父母跟他们的老同事聊的那叫热火朝天、 嗯、 而我呢就演变成了 iPad 使用问题解决者。闺女微信怎么打不开了呀，视频怎么声音小了呀、 啊、 怎么断网了，闺女哪儿去了，闺女、 哎、对，其实他刚才说的那个一下子触动了我，就是有的时候你要回家，你像我是家是山东青岛的，前两天父亲生病了、 哎、 然后呢、嗯、又他在家里那边治疗打针、 嗯、 然后呢我就想回去看一眼、嗯、又因为所有的事都排满了没时间，我只能周六晚上回去 啊， 然后呢周日再赶回来、 哎、 然后我爸就说哎你别回来了，你别回来 了，太折腾了、啊、 你太折腾了，回来干嘛、 嗯、 然后不让我回去， 嗯， 结果但是我不能啊，我就真回去了， 嗯， 回去了以后我姐就跟我说咱爸嘴上说你别回来了别回来了、 嗯、 说等你晚上为了等我、嗯、说哎呀那个我要不晚上这片安眠药就先不吃，因为他睡不着觉、 哦、 不先不吃了、 哦哦、 我在这等等他几点到、 哦、 啊就这坐在那就。所以他你看他说不那个，但是 心里还是惦记， 真是你能回去他特别开心， 那当然了， 哪怕就看一眼一天，对 嗯, 嗯，你也辛苦了，辛苦了、 哎、呀呀，没有没有， 不容易啊，这个 哎呦，这听起来怎么嗯， 就是你占我一下便宜，我怎么也得回怼一下， 是我这儿子就不容易啊，好来看一看，静静说了，赵光忠的儿子太喜欢篮球了，尤其是喜欢篮球鞋。每次我给他买了他看上的款式的鞋后，他都会高兴很久。还有他在家没事就在客厅里投篮运动，我就会假装去拦他，他都会笑得特别开心。哦，就是自己孩就 模拟嘛，上篮 跟自己孩子互动一下， 对对对， 他会觉得你一个大人跟我玩， 嗯， 他会特别开心， 是是 是吧？好，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来关注一组这个趣闻轶事啊，欢迎大家继续聊天。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一组这个一条这个奇闻异事吧。 嗯， 看一条，与电商竞争。日本商场免费为顾客造型、 哦、 啊，看能不能让顾客开心起来。 哦，这个日本多家大型百货公司最近开始免费为顾客提供造型设计。 哦， 希望呢借着这个方法呢与网上商城竞争，留住广大的消费者。 哎， 像伊势丹百货公司在东京日本桥地区旗舰店安排了6名造型师，为到店消费者呢提供免费服务，根据他们的职业和生活方式给出搭配和化妆建议。 那这个得多 这服务一推出，六名造型师够吗？ 忙不过来，我估计 是吧、嗯？商场一名管理人员说了，相比购物网站提供根据消费者购买记录提供建议，这个店内呢，能让消费者找到出奇适合自己的衣服，轻松改变他们的形象。哦，人家不是光理发或者是做内，人是造型，就是说，你比如你进来以后，您刚来，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电台主持人 啊、哦哦。您光着出去哈，来，然后来， 我告诉你，整个这楼里都是电台主持人，我告诉你啊。 然后人就会说，哦，那根据您的职业特点，我们推荐您到这家店买这样的衣服。 哦， 然后做这样，你可以搭配这件衣服 啊， 多有创意，这 是顺道也把生意给做了，东西也卖了， 哎、 对吧？钱也赚了。 哎，而他们下一步还计划将彩妆造型师的服务也提供出来。 哦， 哎、 那对我们男的没什么吸引力，女孩可能还是彩妆嘛，反正是吧？ 哦，对。 但是我呀，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大帅有没有观察过哈，我无动立下。 嗯、 我所365天啊，基本都是一身黑。没穿过别的颜色，你发现了没有？ 我也发现啊， 我脱了以后也是 喜欢， 不是就是穿 T 恤也是黑的，我就把外套脱了，我少了一个主语。哎呀，对不起啊，我这嘴呀、啊，我 是我知道，高磊，看你胳膊就知道你这个里边的皮也不是很白，好吧？啊，我们都知道啊， 我心是红的， 心是红的，就没事老是光着出去溜一圈晒黑了，就 没有。 哎，那个说你刚才想说啥来着？ 就是我、 啊、就你 我这搭配太简单了呀 对对 啊！ 但是我告诉你是这样，你会发现每个人买衣服的颜色的种类啊，还有穿的花纹的不一样，反映出了这个人的性格。 哦， 有的人这真的是非黑即白， 我就是黑， 非黑即白，非黑即白。 啊，对对对， 他这种人的性格也是有这种方面的。这个改天这个就深了 啊，真的 我可以跟你去聊一 下。你还学过心理学呀？ 啊，这个。心理学我创的、 哎呦，那你这一天一身衣服换一双鞋，我真的不骗大家，每天大帅都特别精致，每天一身衣服，而且他的鞋居然都 那是为了晚上上演艺群会有视频直播，好不好？你以为我愿意啊？ 哎，我怎么为什么连续三个月都不换鞋呢？ 你是心中没有观众，好吧？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互动交流，说一说做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开心。 好了，这里是 啊，不是让别人开心 啊，对，希望大家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这是一种什么紧紧抓着彼此不放，所有骄傲总是由你和我分享，有悲伤也能一起痛哭一场。哦吼，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你是否有时也想回头望？有些事真的叫人难以想象。我们都在风雨之中。高磊啊， 他、 啊、 怎么嘴瓢了？放的歌都瓢吗？ 他随我。哎，他怎么突然 跳？他在变调呢？ 这电脑放的怎么突然跳碟呀？ 对，跳碟 吓我一跳。 啊、好，来，说一说大家的互动话题吧。啊，还有哪些、 啊、 做哪些事情会让对方高兴？还有一些新朋友，我们都看到你们了啊。 啊， 咱们什么歌 ZZ 呀、啊、等等的，就是问我们在哪说话，我们都能看见，好吧？ 嗯，摩彩说了，让我闺女笑，就拿一块巧克力的糖果给我闺女，她马上笑成了一朵花。让我， 哎呦我天哪！ 要让我老公笑，就给他起，就是他给我起外号。 哦， 他有时候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给我起完外号，然后自己哈哈大笑，可能被自己的智慧打败了吧？ 你带他去看看吧，我觉得。来，还有。就是那个非你莫属说了，我生完儿子才明白什么叫儿的生日娘的难日、 嗯、 所以我生日的时候就给我妈妈买个小礼物，妈妈会笑出声乐半个月。 嗯， 这个做法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对，今天呢我们说到的这个话题，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可以让你身边的人高兴起来开怀大笑、 哎、 其实就是让大家怎么讲，在忙碌的压力大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去寻找生活的一些细节、 嗯、 让更多的快乐充斥你的生命啊。 嗯，好，感恩的心还有刘维我们都看到了你们发过来的微信，但时间来不及了，我们改天再互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娱乐72变。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因为在法庭上我为马瑞克辩护，因为我发现被告根本就不应该是他呀，但是我要为他辩护，我就得把库伊克给宰了啊！我是替你宰的。 北京文艺